对啊，那都说好身体都是好习惯造就的。 嗯， 羊奶粉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是和我们日常的一日三餐一样，是需要每天坚持的基础营养。尤其是瑞丽羊奶粉不含蔗糖，更安全营养。特别是精钻配方的瑞丽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是家人理想的日常用奶， 是 而且花费也不高。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喝一个月的羊奶粉才100多块钱，那100多块钱就是您一顿羊快餐的钱，就是孩子一堂补习课的钱，就是吃两斤龙虾的钱。但今天花198元，除了可以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粉之外，还有一只同样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花上198块钱，不仅可以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还能够白得到一只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798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喝瑞麟羊奶粉已经有3年了，从一开始自己买给自己喝，到现在全家人一起喝瑞麟羊奶粉，还是性价比很高的。还有6790的朋友订购3套，说自己是老会员朋友了，瑞麟羊奶粉和紫砂杯呢爸妈都很喜欢，说没想到今天的羊奶粉一点膻味都没有，还有一层奶皮，就像20年前家门口的羊奶一样。 嗯， 还有0089的朋友订购了10套，说这紫砂杯啊，我们家是人手一个，天热了出门散步带着很方便，反正羊奶天天都得喝，紫砂杯呢就送给亲戚朋友吧。 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认可啊！其实提到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对， 因为瑞麟羊乳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多年了，在北京推荐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嗯， 它是陕西富平的知名乳企平原乳业，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制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优秀液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它也是中国人保特约承保质量的乳品企业，所以给家人喝的奶就应该是这么过硬的品质。 是的，想想看有什么样的奶制品可以富含640毫克的钙，富含维 A 维 C 维 D 维 E 还有锌铁硒以及益生菌植物甾醇等等，这所有的营养加起来每天的花费才5-6块钱，难道你还舍不得给家人投资一下健康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全部满线了。 嗯， 那感谢手机尾号18180439750110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 是， 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花上198块钱，不仅可以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还能够白得到一只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自个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是我想要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谈一个小话题啊，是自测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您要是了解了自己的健康状况，是不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况？就说你要说你完全有病呢，也不一定。你说你没病吧，你觉得浑身呢都是有不舒服的，说不清楚。所以呢，你可以自己根据我今天谈的几个方面来测一下，自己测定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这个人，如果不能够科学的自我的保健跟调理自己的话，那么很容易啊，这个身心疲惫呀、增加患上各种疾病的这个风险。判断自己是否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况呢，咱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测定。首先第一，体温。正常的体温咱们都知道是啊，就在37度，可是呢，当然就会有上下的。那么比37度高的话，就是发烧了、发热了；低于37度呢，就是一个低体温了。那么低体温跟发烧，那当然都是算不正常的。那么后者呢，就说这个低体温的话，常常呢表现出来呀，是一个老年人，你年龄啊高了，高龄体弱的老人，或者是长期营养不良的患者，也可以呢就是甲状腺机能减退的人，还有呢处在休克状态的这个人，就是表现出来是体温下降，一般咱们都是这个正常的37度的这个体温。脉搏呢，第二个是成年人脉搏每分钟是60到100次呢，如果呢发现过快、过速、过缓，或者间隙，或者是强弱不定、快慢不等，这些呢都是心脏啊不健康的一个表现。因为明摆着咱们心脏的这个跳动是每分钟是60到100次的，你不在这个范围内，那当然老年人的心率一般比较慢，如果慢不低于每分钟55次的话，因为你70、80了，可能运动的强度也不是很强，你平时一般的话也就是处在这个家里头的这个休息状态，那老年人每分钟55次还算是正常的范围。呼吸呢，健康人的呼吸啊是一个平稳的有规律的，每分钟啊就15次左右。如果发生呢呼吸的这个深度频率这个节律异常，呼吸呢很费劲，同时呢自己感觉有胸闷啊、憋气啊，这就是一个不正常的表现。所以呢你可以自己来看一下这个呼吸是不是每分钟啊15次左右。那么发现呢胸闷啊、憋气啊、呼吸啊很费劲啊，这个节律异常啊，深度的这个呼吸的深度频率都改变了，哎，那就是不正常了。那么第四方面就看您的体重。长期一种稳定的体重啊是一个健康的指标之一。短时间内的消瘦，那么一般咱们都是表现出一些疾病，就是糖尿病啊、甲亢啊、胃肠肝这些疾病。体重呢短期内的增加呢，很有可能是跟我们的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还跟我们的甲状腺各个机能呢减退啊，都有关系。那么咱们说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啊，说实在的，更年期以后的话，那么一般的体重都会增加。如果更年期以后你 自己了解咱们自己的体重不是稍微增加一些，反而呢就说是消瘦了，体重减轻了，就说该胖的时候没有胖，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不正常。你那时候怎么办？你就得赶快找原因啊。为什么更年期以后咱们的代谢由于内分泌系统的混乱，咱们的代谢功能呢就处在一个就是容易体女性啊容易体内脂肪积累的话，如果你体重不增加反而是不正常。另外饮食，成年人呢每日的饮食啊不能够超过呀500克一斤，老年人当然一般是少一些，不超过350克。如果你每天就是粮食啊食量啊就不足250克，吃的很少，食欲呢丧失，那么如果在半个月以上的话，那么这个咱们也得找原因，就属于不正常。排便的话，这么健康人呢每天或者有人是一天各一天，那么只要是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状况的话，那么还得算是个正常。黄颜色成型的软便，老年人呢高龄老人的话少吃少动，那么可以啊就是一般两天排一次。如果大便的颜色性状次数发生异常，那这都不正常。你说你便秘的话3-4天才一次，那就完全是不正常的。最好是一天排一次，但是也有人2天排一次，那就还就说算正常。排尿呢，成年人的话每日排尿的话是1到2升左右，每隔2到4小时就会排尿一次。那夜间的排尿的话呀就是不一定了。正常的尿呢是淡黄颜色透明状的，那么有一点少许有泡沫。如果尿色尿量异常，排尿呢过频，排尿呢困难，就说尿频尿急尿疼出现这种状况的话，那当然就是一个不正常。睡眠，成年人每日的睡眠应该6到8个小时，老年人呢还应该呀增加一个5睡，要入睡很困难，夜里头醒，白天呢4睡打瞌睡，这都是一个不正常的状况。那么有的人入睡很困难，睡眠时间很短，那么睡觉啊就是一般有的有人到2-3点钟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这也是一个睡眠发生障碍的状况，那都得咱们通过调理以后要改正。精神，健康人的精神啊应该饱满的，行为啊应该敏捷的，情感应该合理的，没有头晕没有头疼，否则呢咱们呢多的要去排除这个精神的这个状态。有人头晕啊头疼啊这个神经系统啊觉得就是表现出来是一个异常的情况的话，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一共几个方面，一个是咱们说的体温37度，一个是脉搏1分钟60到100次，呼吸每分钟要15次，体重咱们就说你在短时间内不能一会儿就是消瘦了，一会儿突然之间体重增加了，一般不可能，你没有外因的话不可能造成。所以说另外呢，妇女更年期以后必然是有一个，因为体内内分泌系统混乱以后，脂肪会在体内累积，所以体重会稍微啊高上去一点。另外排便那就是每天一次，但是也有人是2天一次，排尿一天呢就得1到2升，2到4个小时就排尿一次。如果出现尿频尿急尿疼，那都不正常了。睡眠，那成年人每天睡眠应该是6到8小时，这是保证一个数的。那么老年人的话因为体弱多病的话，他加个5睡也行，那么但是呢就是不能出现入睡困难呢，睡眠深度很浅呢，半夜2-3点钟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都不正常。 精神状态的话，那么人的精神应该饱满，这个行为是敏捷，情感是合理，没有头疼头晕。所以这些指标如果您符合，这就表示什么？那您是处在一个健康的状况的。那对于我们一般来说的话，老年人尤其是六七十岁啊，七老八十的话呀，一般的状况可能不是我刚才谈到的面面呢，都是处在正常的状况。所以说一说起老年人，大家的概念是什么？体弱多病，年老多病，习惯呢把老年人呢跟疾病啊就是混在一块连在一块。老年人呢各个器官的功能确实是相对来说的话呀衰弱，而且呢容易啊出现老年性的各种疾病，这个是正常。人的生老病死虽然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但是呢衰老是完全可以延缓的，疾病呢是可以减少的，甚至避免的。那么老年人不一定觉得自己老了就一定会生病，老了不等于跟疾病啊画上一个等号。所以年纪大了和疾病没有必然的关联，需要老年人呢您自个儿要花些自己的时间精力来注意自己的生活行为。老年人呢能够身心健康，生活自理，参与社会的活动，在延长寿命的同时啊，尽可能的缩短生命最后的重病期和需要别人呢辅助的这个时间，那咱们这一生呢也就可以说完美的结束。所以说老年人要有一个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个健康的关爱。那当然呢要从各个方面呢，现在这个社会跟家里的这个子女都是对老年人呢很重视健康的，但是呢咱们需要啊一个科学的来关爱。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咱们自古至今啊，咱们就中国人都知道把它叫仙草瑞草。灵芝古人就认为它有益心气安筋魄，兼筋骨好颜色，对于一些咱们老年人出现的免疫系统功能下降啊，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啊，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循环系统，骨骼系统，泌尿系统，很多的各个咱们体内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啊，老了你没办法阻止它退化的，对不对？老了老了，天增岁月，人增寿，这是我们一个自然的法则，这个法则谁也没有能力可以改变的。可是呢你还可以有适当的办法，想想办法让自己啊体内的各个组器官的功能能够维持在一定的互相之间协调的平和的，互相之间呢出现呢危害的话呀，影响别的组器官呢尽量的影响少一些的状态。所以说不管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您自己对您自己的健康要重视的话，那么提高自己啊，来调理自己的身体，来呢保健自己的身体的话，咱们整个的这个衰老的速度可以放慢。衰老是不可能避免，但是衰老的速度是决定于你自己的。所以说灵芝可以对我们人体的调节是什么？全身调理，局部改善，可以对我们整个的人体的各个组器官的功能起到一个呢很好的全面的这个调理。这样的话呢，维持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啊，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灵芝可以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全身的调理，这样的话呢，整个我们呢健康呢就把衰老的速度就放慢了，慢一些。